OK，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思想你是如何治理你的教会。就求你祝福，求你让我们以下的讨论有益于我们。也越让我们认知，你所赐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是多么的多，有多么的，诸般不同的恩典都是在这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今天是第30章，我们新民信仰告白的主日学，还有应该还有这一课31章、32章就结束了。感谢主。教会惩戒 ，OK。今天我们它这一章只有4条，所以内容它本身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借着一些机会会讨论跟这个有相关的议题。其实也是跟心腹有很密切关系的一些议题。我们先看第30章第一条，这边主要是。讲说教会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治理制度，或者教会有治理制度吗 ？OK， 主耶稣是教会的君王和元首，他任命了一个有别于政府，政府在这里用的字是 civil magistrate 或民事权。民事政权有别于民事政权的管理组织，新译本的翻译英文就是 government 就是政府，一个有别于民事政权的政府，而把这个政府交在教会管理人员的手中。教会管理人员原文是 officer， 我一直不太确定要怎么翻译这个英文字，我们时常提到这个概念，就是教会有职责的正式的，我翻译成官员，教会的官员。OK， 言下之意就是教会并不是一个俱乐部，教会并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随着己意联合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很松懒的一个联谊会 ，OK， 上帝对教会如何治理是有其心意的。我们先看谁是这个教会，教会是有一个政权在其中，有一个 government， 有一个 polity， 有而且有一个君王和元首。而这教会的君王和元首是主耶稣。OK， 在此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插题，两个国度的概念 ，Two Kingdom Theology 的概念。其实在，先贤那个时代，其实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有两个国度的概念。可是这个跟两个国度的概念，可能和，可能和那个你就是，如果你有接触到现在基督徒或者新教文主义所讨论的两个国度概念，或者你听过的那个两个国度概念，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OK， 基本上这两个国度的概念在西敏信仰告白里面就已经涵盖在里面，可是你要仔细读才读得出来。我们看第30章第一条。这边讲到说主耶稣是教会的君王和元首。如果说他是元首君王的话，他就有一个什么，他就是王 ,right? 那主耶稣就有其国度，而这个国度是教会，对不对？这第一条讲得很清楚。那主耶稣是不是有另外的国度呢？如果我们说两个国度的话，他在西敏信仰告白里面有没有表达耶稣他是有另外一个国度的？ 有吗？我在教材里面可能有暗示。我教材里面好像有写在哪里。 前面中薄的国度啊， 我把教材再又送了一次，在这上面，如果你没有换，可以 download 下来。OK， 甚至有两个国度，他按我先讲好了，就是你其实这个在新民信仰告白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的讲出来，但是已经涵盖在其中。这两个国度，我们先说是哪两个国度？按照他子的身份，圣子的身份，就是他按照他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身份，就是按照他的神性好了，我们粗糙的讲。他有一个 natural 或 essential， 按照本质或者他本性就属乎他的国度。 OK， 你从哪里可以看到？从 WCF 23.1 第23章第一条，如果你可以翻开到23章，23章第一条这边讲到说，全世界，全世界啊，全世界的至高主宰和君王，这个字又出现，这边用的是 Lord and King， 然后在30章这边是讲的 Lord Jesus as King and Head of the Church， 几乎相同的字眼，但是在23章这边讲的是什么？上帝是全世界的主和君王，主宰和君王。OK， 然后在30章这边是讲到主耶稣是教会的君王和元首。其实在此就已经暗示，那么主耶稣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第二位格，那么他也拥有在23章所讲到的那个君王的身份，全世界的君王的身份。这个就是他身为上帝，身为造物者，不能不没有的身份，他一定有这个君王，他是全世界的君王， right？ 所以我们会说，这是按照他什么？他上帝的身份所拥有的君王，君王位置或君王的君王权、王权，这是他的第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他是受造物的造物主，全世界他掌有主权。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国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国度，是特别是这边用的字眼是 Lord Jesus， OK， 是讲主耶稣。主耶稣他拥有的国度是教会，他是教会的君王和首。我们会说这个国度是他所谓的 mediatorial 或者 economic kingdom，或者今世的，这神学上的用词，你不需要太在意。我们中保的国度，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或职位，所有的国度。OK， 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王和首。你有这个概念，你大概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讲说，将来他要把国度交给父。他中保的职分，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这个职分完成以后，将这个中保的国度交托给父。Okay. 按照他中保的职分，他是教会的首。Okay. So， 这边其实也就是讲到一个我们其实在读心理信仰告白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我们有提出来说我们可能要稍微在意一下他们用的字眼，这个字眼我们有的时候读过去不会太在意， 但是这个字眼其中，因为我们知道都是当初先贤们经过许多的讨论，许多的争辩所斟酌出来的字眼，它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含义是我们如果只读过去不会太注意到的。其中就是在 23.1 和 30.1 这边，一个是用上帝，一个是用主耶稣。 OK， 这边所要强调的是主耶稣，他应该不是说他所要强调，是这边所要代表的是凸显出来，或者 implicit 所隐含背后的神学，就是一个两国论的神学 ，two kingdom theology， 是有两个国度、两种治理方式，上帝治理全地和上帝治理他教会的方式，很明显是不一样的。这里也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在说什么。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的一个基础。那个新民信仰告白没有很明显的讨论政教分离，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之下，我们不可能太期待他们会讨论政府和教会是完全的分离，像我们认为政府和教会是这么的分得一干二净。但是就算在这个文件里面，他们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OK， 当然不像我们这样子理解 ，OK， 这是算是一个插题，但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这些文件的时候，可以，如果你配稍微，就像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类似的字眼出现在不同的经文之中，所以你应该去比较它哪里相同，哪里不一样，借此可以我们时常读经的时候就可以发觉其中很多其实我们会忽略的意义。Okay. 好，这是插题，但是主要的 30.1 的这边是讲说是主耶稣他自己的，他掌有王权，他掌有主权，他是这个教会的君王和头，不是任何人，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教皇 ，OK。然后他也指定 appointed a government， 他有指定、指派、指定、设立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有别于民事政权 ，OK。所以也就是说，基督他有。在教会之中设立其治理制度，不是let's figure out 或者说让我们就看看怎么做，我们方便就我们喜欢，我们觉得这个好，这个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做。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设立教会的治理制度，然后这边讲到说，基督将这些教会这个教会的政府托付给Church officers， 托付给教会里面的官员。OK， 到目前为止 ，OK 吗？也许大家会问，谁是这些 church officers， 教会的官员是谁？通常先贤们并没有在这里指明，谁是这些教会官员。但是大部分采用西敏信仰告白的教会们会说是谁？小组长啊，我刚才 长老 对长老 right， 不管你是长老会或者公理会，我们会认为特别就是长老是 church officers， OK， 这些人特别长老们是有治理基督托付治理教会的权柄，是托付给 officer 长老们。长老们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同一个职分，监督 OK， 引导者 OK， 治理你们的人等等 OK，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边，我们之前讲到有讲到讲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可是在那里其实是用了两个字，监督和长老，是 interchangeable， 所以监督和长老在我们的认知之中是同一个职分。但是监督的希腊文在英文里面就变成episcopal， 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监督就有点像 bishop 或是主教， OK， 那是在长老之上的，可能是在长老之上的有另外一个权力更大的人。但是我们的按照经文的，不论你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或者说在提多书第一章，或者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监督和长老通常都是可以互相换来用的，所以讲的是同一个职分，同一个官员。好了，就这么说。Okay. 好，关于三十点一，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的标题是教会不是民主制度，但也不尽然是独裁，等一下我们会提到。Okay. 我觉得在我们的环境之中长大，有的时候会以为民主好像是上帝对，不只是对理所当然，民主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事政权应该最好最好，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世界上的政府使用民主制度，不仅有这样子的认知，甚至认为民主制度本来就理所当然应该应用在教会里面， It's a democracy。 但是不论是在教会之外和教会之内，按照圣经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没有任何的制度是理所当然就一定是最好的，连民主制度都不是。Okay. 在教会里更不是。Okay. 好，三十点一，我们等一下还是会接下来讨论，还是会回到三十点一。但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有召会的背景，或者有一些其他，你可以知道 30.1 如果拿到召会去讲，这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right? 召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牧师，或者就是谁有感动，谁弟兄都可以站起来，就是 anyway， 那实际是不是这样运作，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理论上就是没有 officer， 没有教会的官员，贵格会也应该是这样子，历史上正统的贵格会啊。Okay. 我不知道门诺会是不是也是如此，没有吗？没有哈。 没有，不是，我们门诺会是有长老， 有长老。OK， 好 ，Right， 好，我们就继续看 30.2， 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OK。这些 church officer 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什么是他们的权柄？或者 换另外一种方法问，这个权柄就是天国的钥匙，他们拥有被赐予天国的钥匙。OK，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y are committed to church officers， 是托付给他们的。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看，借着这个 by virtue whereof， 就是因此借着这个给他们的天国的钥匙，他们有权将人的罪留下来或加以赦免。OK， 也就是说，天国的钥匙其实就是让人进天国和把人摒排在天国之外的权柄或 power 钥匙 key。有这个全能 power， 谁，也就是说，谁有天国的钥匙，谁就有这个全能。OK， 进天国或不进天国，然后他说， 怎么这个是怎么实行呢？天国钥匙当然 这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你当然不是说哦，你进天国有一把钥匙开了门，然后你就进到教会，你就是进到 no， 这是当然是讲说他们说是借着上帝的道、圣道和惩戒， OK， 圣道和惩戒可以将神的国向不悔改的人关闭，也可以借着福音的教导或借着除去惩戒将上帝的国、天国向悔改的人敞开， OK。 天国的钥匙是如何执行？是借着宣道或者讲道或者上帝道的教导和宣扬，以及执行惩戒打开或者关闭天国的门。如果这样讲，其实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就不是好像有教会的官员，然后我来裁定，哎，你进天国或不进天国。如果是这些长老们，长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理解之下，牧师一定是长老，来按牧的牧师一定是长老。牧师借着宣讲福音，打开天国的门，或者关闭天国的门，这样听起来就很合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做的，不是吗？我们宣讲福音，领受的人凭着信心就进到天国得永生，简单的这么说。不领受的人其实就是被撇弃在天国的门外。就这样子理解。Right? OK? 好。到目前为止有问题吗？我们就是 30.2。字面上这样子看 ，OK， 所以当我们在宣讲圣道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呼召人悔改，然后信耶稣。你悔改，听到福音，领受福音，信耶稣，你就进到天国 ，right？ 你不悔改，你听到福音，其实那就是定你的罪。那个福音对你来说，福音我们之前有讲过，总是一把刀两刃 ，right？ 他不是给你永生就是定你的罪，同样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的再问，先贤们在这个文件里面没有仔细的解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再解释，关于天国钥匙太多一些细节 ，so。到底什么是天国的钥匙？我们可不可以再问多一点？他们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引用的经文，主要的是在引用经文167页下面第二段那里，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8章、约翰福音20章。你可以看到天国的钥匙只出现在马太福音16章，但是这三段经文都跟天国的钥匙有关系，因为都是跟什么？捆绑、解放、赦罪 ，OK， 留下谁的罪有关系 ，OK， 这三段经文，也就是谁有捆绑、谁有解放的权柄，谁就掌握天国的钥匙 ，OK。但是，当我们讲说谁就掌握天国钥匙，我们要知道，当你如果有人在教会掌握天国的钥匙，那不是他的天国的钥匙。新民信仰告白讲的是什么？是主将这个钥匙委托给他的 church officers 教会的官员。OK， 所以先贤们会用的字说，如果这些官员们掌有权柄的话，不是他们的权柄，是基督赐给他们的权柄，而这个权柄不是他们的，他们的权柄的性质和本质是 ministerial 和 declarative。 declarative 就是宣告性的，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就是宣告福音或宣告天国的消息，宣告圣道，和 ministerial 的意思就是都是仆人式的，或者他只是执行主所托付给他们的权柄。他们本身这个权柄并不是出于他们本身，跟罗马天主教的认知非常不一样。 OK， 什么是天国的钥匙？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再 多一点讨论。其实也不竟然是岔题。有一个清教徒先贤叫做 John Carton， 他和西敏信仰告白先贤是同时代的人。不过他是在1630年代就移民到新英格兰 到美洲去。但是他写了一本书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钥匙这本书和其中的诠释，那本书的全名是稍微再长一点。是当时的先贤们，不只是公理会的先贤们，就是 Thomas Goodwin、Philip Nye 这些在西敏信仰告白会议里面的公理会的先贤们，不只是他们，甚至是有长老会的先贤，特别是参与西敏信仰告白那些从苏格兰来的长老会的参与者吧，他们没有办法实际的投票，但是他们是来帮助先贤们，就是苏格兰的长老会的神学家来帮助西敏的先贤们制定这个文件的这些人，还有欧陆的神学家都很推崇这本书，关于教会论的书。那我是希望就顺便一提，我是希望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借着这本书的归纳，有一些课程，就是关于教会论，关于教会的权柄和教会的治理，因为这本书应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在台湾的处境之下，当然还有九月份的正式投票，新福走的路线是认知在台湾没有实质的，没有真正的改革中长老会。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路线是公理会，也就是说所有的权柄是在一个独立的教会里面。那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是任凭自己在发明一个新的制度或者新的说法。所以这本书在历史上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这本书讲说关于教会的治理和教会的制度。他有提到什么是天国的钥匙，我在这边有翻译，基本上天国的钥匙是基督所制定 John Carton 所讲在他的教会之中所施行的 ordinances 规范，我翻译成规范。那什么是规范？即圣道之宣扬，圣道 OK， 或者就是圣道之解释和应用，也是施行 seals。 如果你以后会读这些十七世纪改革中的文件，你如果看到 seal 这个字，印证这个字，通常他们都是在讲什么？讲圣礼。OK， 圣礼的另外一个用这个字来代表圣礼，也就是施行 seal 或施行圣礼和惩戒。很有趣，你看我们之前有提到教会一个教会的三个记号是什么？如果我们要用譬如说比利时信仰告白，另外一个改革中的信仰告白，这个时期前一点的信仰告白，就是一个基督的教会一定是有圣道、圣礼 和 church discipline， 施行惩戒。在这里新英格兰的一位改革中的先贤，同样的概念 OK， 这个是基督所制定在他的教会中所制定要施行的规范，就是圣道之宣扬、施行圣礼和执行惩戒。而借着这些规范的使用和应用，将如今在地教会的门与来世天堂之门向人子们 Sons of Man 向人们敞开或关闭。所以 John Carton 是一个另外就是同时期的文件，也是当时西敏的先贤们许多非常推崇的文件，很重要的一份文件，讲释的把 30.2 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借着圣道圣礼和惩戒之执行 Church officers 基督所指派的教会的官员OK， 将教会之门或天国之门向人们敞开或关闭。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稍微更仔细的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 Keys of the Kingdom， 我猜之前你不论是上课或者听到，没有什么人讲解这个，其实对十七世纪改革中先贤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谁有天国的钥匙，谁就掌握谁基本上谁就定义这个教会。天国的钥匙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概念就是基督有赐给教会权柄和政府或政权或政治理制度，哪里有这个 power 和治理制度，哪里就有教会，没有这个 power 和治理制度，哪里就没有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keys of the kingdom， 打开天国，打开教会门，关闭教会门，这个 key 是多么重要的概念。我们都不讲，就算教心理信仰告白了，可能他们就读过去，谁有天国的钥匙？ Key 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开始学习的，奠定一个基础，以后可以传扬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OK，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让我再问，这边讲到说这个天国的钥匙是托付给这些管理人员或教会的 officer， church officer， right？ OK， 但是让我问，你可以看到教材的第二面有一个问题，天国的钥匙是，而且要注意在希腊文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那个钥匙中文看不出来是复数不是单数，天国的钥匙们， OK， keys of the kingdom 是交给教会官员，Right， 这是我们信仰告白讲的，我们也可以同意，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再问，是否只交给教会官员？你们听懂我的问题吗 ？Yes， 我们全然可以，譬如说新福，我们全然可以，如果我们通过投票的话，大家都认同我们采用新民信仰告白和 大小要理问答为我们的信仰准则的话，30.2我们全然可以同意，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只同意这点吗？你听懂我问的意思吗？ So 在那本 Keys of the Kingdom 里面，他有讲到说天国的钥匙是这天国的钥匙，我们刚提到是只在哪里出现？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出现。马太福音十六章，天国的钥匙是交给谁？16:19，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你是谁？ 彼得 ，right？ 我们的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然后地上捆绑的，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然后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地狱的门并不能胜过它。这是讲到教会的建立，也就是跟天国的钥匙交给谁，谁就是有教会，教会就建立在哪里。让我们问，彼得代表谁？如果说这段经文，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那彼得代表谁？只交给他吗？应该不是 ，right？ 那他代表谁？所以基本上有三个选项，或者说有三个可能。他代表使徒，只代表使徒。OK， 使徒之后就没有人有天国的钥匙，只讲说建立就是当初建立基督的教会，或者说他是交给使徒，但是使徒的在现在已经没有使徒，但是现在的教会里面有什么？仍然有 church officers 或者教会的官员是谁？我们刚所讲的长老，就是当时是交给使徒，但是意味着将来是交给长老，还是 OK， 就是交给教会的官员，还是交给教会整体教会，不只是教会的官员，也是教会的会众 congregation 或教会的弟兄。先贤们用的是男性的字，男性的复数 brethren。OK， 这个还会牵扯到一些其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讲说会众好了。OK， 天主教会认为说天国的钥匙 是交给使徒，只交给使徒和使徒的 successors 后继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谓的使徒传承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认为说每一个教皇都应该是直接由彼得所传承下来的，这样子的人才掌握有天国的钥匙。 OK， 我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个。 So 长老们应该也掌握有天国的钥匙。 OK， 所以我们长老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全部的会认为说这天国的钥匙，有一批制定信仰告白的先贤们的长老会的先贤们，也不是全部长老会先贤们，有一批会认为说天国钥匙只交给长老，而且这个长老不是一个个别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是许多教会之中，在这个许多个别教会之上的长老，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区会或者总会，这些长老是交给他们，只有他们有权利有将天国打开或天国关闭的权利。而公理会的认知则是认为这个钥匙是交给使徒，而使徒将来就代表现今的教会，如果没有使徒就是交给长老，但是也是交给教会全部教会的会众都领受了这个天国的钥匙。但是这个钥匙有不同，有其不同。 OK，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问说天国的钥匙是交给谁，换另外一种方法问，到底谁是教会？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概念，谁掌握这个权柄谁就是教会，或者有这权柄的就是教会。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是教皇是教会呢，还是教会的意义就是这个区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而个别教会不是完全的教会，一定要有区会才是教会，或者总会才是教会，还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和信徒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个别教会就是教会？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So 我们就说按照 Carton 的这本书，或者公理会的认知 Congregational Understanding， 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使徒。这段经文这个不是从马太福音十六章看出来，马太福音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就是说彼得到底代表谁，只说那天国钥匙是交给彼得。但是很明显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使徒，因为如果天国的钥匙就是捆绑和解放的这个权柄的话，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边是说什么？他说我也照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是谁？在尤其是在约翰福音这个你们，不管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最后一节，你们当初与我同在，你们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通常会觉得你们是指啊，我们基督徒都是 no， 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这个你们是指耶稣自己所拣选出来的使徒，是透过他们我们间接才领受这些要传福音的或者为基督做见证的使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边很明显天国的钥匙是的确是交托复活的主，是交托给他的门徒们使徒。 OK， 但是不止如此，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提摩太前书五章，这些监督长老治理的人、引领的人，这些字出现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人也在教会中掌握有权柄，所以很明显的天国的钥匙也是交托了给长老们、监督们，或者用新民信仰告白先贤们的用词，教会的 officers 官员们。但是不止如此，天国的钥匙也是交托给信徒。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讲到说，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处理？你先私下，然后再找两三个见证人，然后是怎么样？不听这样子的，他这不悔改、不听话，把他交托给谁？教会，把它交托给教会。 然后相关的经文是我们之前查经查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虽然不在你那边，可是我已经做下判断，你们要跟我一起一样做下这样判断，然后把那个犯奸淫的和继母犯奸淫的不伦之恋的那个人把他赶出教会、right? 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你很难说在不管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或者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或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帖撒罗尼迦 这些经文说 No, 保罗或者主耶稣特别是讲说教会中的官员，我觉得你很难这样子读。最简单读就是整体教会都在某些程度上要参与，有这个把人赶出教会的权柄，也就是掌握天国的钥匙。OK， 这个现在也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我们心服，我们需要有一个教会论，也不是凭空发出来的，所以我现在自己的领受也真的是，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这个的理解是最符合圣经的，不是单有在教会之上，根本可能跟教会这个教会独立教会没有太大关系的区会的长老，他们掌有天国的钥匙。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在一个独立教会里面，这个教会的长老和会众共同拥有天国的钥匙。OK， 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个是有点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而且我自己最近都在读这一类的。OK， 这个跟我们很有请说。 那请问一下，就是第三十新民信条30.2，他一开始讲的这个天国的钥匙被交付给这些管理人员，他这里所用的管理人员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就是看30.1，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解释，就是现在对于天国钥匙交给谁的这个看法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是啊。你可以问的在什么？我不太就是说， 就是30.2这里的管理人员，就是从刚刚前面听起来，就是从会觉得说是教会的长老， 对。 但是刚刚讲就是这个天国的钥匙，从公理会角度看起来是交给使徒长老跟 Good。庭芳提出一个，这个也是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今天会有些岔题，因为比较短，所以我们刚好有点时间。庭芳刚提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是不是和新民信仰告白先贤们的认知有所差别？OK， 按照我目前所了解的，也是按照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是的，是有所差别，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新民信仰告白的先贤们是长老会背景的先贤们，但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长老会，有非常独裁的长老会，也有所谓更关心到会众 权益的长老会的先贤，在有不同的 spectrum。 而且令人惊讶的就是，应该会令人惊讶，其实许多在由苏格兰来的长老会背景的先贤们，其实是非常 sympathize， 非常的同理，像 Goodwin 和 Philip Nye 这些公理会，或者所谓的独立的，其实严格来讲，应该我们就称他们为公理会的先贤们，很认同他们的概念，尤其是这本书 ，OK， 这本书是很多先贤们所推崇的，不只是公理会的公理会的先贤们。推荐这本书。那问题就是说，那是否我们的认知就和 30.2 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刚问的问题。我们可以同意 30.2 OK， 我说我就是假设，如果你是公理会的背景，因为你认为天国的钥匙是同时交给一个独立教会，这个独立教会是完整，不是只交给长老，也不是只交给会众。我刚刚忘记提到，有一些教会会认为说天国的钥匙是交给整个的会众，就是民主制，或者像我不是很了解召会，类似召会这种，没有什么长老，没有什么教会的官员，所有的人都掌有天国的钥匙。很明显，那个我们不谈，因为那个跟我们离得很远，我们不会走那条路线。在字面上的话， 新民信仰告白的文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先贤们所制定，所以必然是一个什么妥协之下所制定出来的文件，他们才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说 yes， 这个是我们制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不只有长老会，不只有公理会，甚至有 Erastian， 就是认为应该民事政权是在教会之上的，也有这样子的先贤在新民信仰告白制定的时候，新民信仰告白的会议里面也有这样的先贤，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Lightfoot， 他是一个注释，我们现在还会有参考书，还会读到他的参考书。Anyway， 也有这样子的先贤们，这些人都要能够什么？到最后都要能够为这个文件背书，因为是他们制定出来的。所以让我们想一下，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极端，你是 Erastian， 你是认为政府的权柄是在教会之上的，有很多教会里面的治理或者什么是由其中最重要谁能够赶人出教会，这些人他们会认为是政府或者英国的王可以赶人出教会。那么你想象他们是不是也能够认同 30.2， 他们必须要能够认同，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仔细读30.2 讲什么？天国的钥匙托付给这些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有权柄将人的罪留下或加以赦免。甚至连 Erastians 都可以说 yes， 天国的钥匙是交给教会人员，他们可以，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解，我想可能会说是，如果英国国王任命他们将人赶出教会，他们有这个权。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廷芳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本来要讨论，这是关于我们的 hermeneutics， 我们的释经学，或者 hermeneutics 通常在圣经上面叫释经学，但是我们如何留意解读一个文件，也认知这个文件它本身作者的用意是什么。你仔细看的话，我们时常提到说新民信仰告白的用词是非常的精确，这个或者非常的精准，可能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他把每一条都制定的非常的仔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是这样。可是文字的精准，先贤们花这么多时间制定这些每一条每一条，其中一个原因，你越精准，你的解释空间就越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So， 如果你是公理会的立场，你是不是可以认同 30.2？ 我们当然可以认同，而且是完全认同，但是我们也可以会说 30.2 没有讲 It's not all， 没有完全讲完。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我觉得时常很多人读新民信仰告白或这一类的文件忽略掉的，就是他们这是一份忽略到当时的背景和制定这个文件这些先贤们的考量。而且这是一个信仰告白，他不是将每一个信仰的细节都具细靡遗的列出来。 30.2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让公理会背景的、长老会背景的，不管你的长老会的背景的光谱是在哪一边，都可以对 30.2 说 yes， 然后再加以补充解释到底什么，或者谁除了官长以外，是不是有其他人也掌握有天国的钥匙。因为 30.2 没有讲说只有教会的官长掌有天国的钥匙，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OK， 所以 Thomas Goodwin、 Philip Nye 这些公理会的先贤们，后来制定 Savoy Declaration 的先贤们，他们就是制定新民信仰告白的神学家。 OK，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很精彩，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些，可是一般 一般读这个的，你不会想的这么多。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逼使我们要想这些事情，因为心腹的处境。OK， 天国的钥匙，如果 OK， 天国的钥匙交给使徒，天国的钥匙交给长老，天国的钥匙交给信徒。特别我们在意的是，现在没有使徒，就是天国的钥匙是交给长老，是的，完全同意。但是我们更加说，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信徒的。OK， 好。所以 Carton 会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我今天不会讲太多，分成信心之使。这信心之使是比较关乎于一个人的 spiritual state， 一个人的属灵光景，就是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代表你是不是能够进天国，有没有得救等等。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它的分的第二大类，就是 key of order， 秩序之匙之钥匙，就是关乎教会如何按照秩序治理，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关乎教会的治理者和官员和受理者，受治理者就是会众个别的权限或者权益，他们的 power limit 到底是在哪里。 OK， 所以他会继续再分，在这个秩序之钥匙之下有权柄和治理之钥匙，而认知这个长老或者官员的治理的权柄是来自于基督，而这个权柄只在个别独立 independent individual一个独立的教会里面才有其意义，而且是要在会众的同意之下才有使行的功能，才能够使行，这个权柄才成立。 OK， 第二个 key 就是 key of liberty， 自由之使。 OK， 或者说这是会众所有的 key， 所有的 power， 所有的钥匙或者全能。所以会众他不仅自由有这个 power 要呼召和案例长老，也要有自由和权柄同意受到这个教会的治理，在这个长老或者官员之下受到治理，而且更有权柄和特权 power and privilege 参与长老断定教会公众犯罪 public scandal 的。特别我们想到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或者马太福音十八章，将一个人私下的罪，如果他不悔改的话，到最后变成是教会要处理的罪。先贤们用的例子 ，Goodwin 他们用的例子是这样的关系，有点像一个法官和陪审团。法官不能在这个制度之下，如果你是有个陪审团制度的话，法官不能够忽略陪审团，就独自判出裁决，而陪审团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独自发出裁决，如果没有法官的话。 OK， 但是他们都有权柄，而且是要在两个有法官和陪审团都成立之下，他们的权柄才能够实际的运用。 OK， 所以会众有权同意长老的断定，而长老必须顾及会众的意见。 OK， 也可以质疑长老的断定。 OK， 而且就最重要的赶出 excommunication， 这样一个人赶出教会驱逐出天国的这个是长老们由长老们或官员们主导，但是会众必须要同意，然后会众没有最终的裁定权等等等等等。 OK， 所以 specifics 我们会问细节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work it out，就是在每个教会 会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在这边最基本的概念，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在这只有在一个独立教会里面才有天国的钥匙，在独立教会之外可以有联盟，甚至有互相的制衡，教会与教会制衡，但是在教会以上没有权柄可以将这个教会的人赶出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在教会之上的长老，不管你是在区会还是在总会，你没有实际的治理和管理这个教会，你不可能有这个教会人的自由的认同，和你也不可能认识他们。所以这个 key 你不可能掌有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天国的 key， 其实这个跟我们就很有关系了，据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在一个独立教会之外的人，不能够没有权柄，直接来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要怎么样，或者说甚至就是把人赶出教会。OK， 这个必然，这个权柄只存在一个独立教会里面。OK， 因为只有这个独立教会才有其会众和其会众同意选出案例的。呼召案例的长老，只有在这个结构之下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才有施行这些权柄的环境。 OK， 好，关于这点大家有什么问题？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麦克风， 那个讲到那个天国的钥匙啊，就是在讲那个权柄是吗？ 啊，好，可以这么说。 权柄的意思吗？ 嗯，是。依琳姐有问题吗？ 你刚才提到就是会众也跟这个教会的弟兄一起，就是长职啦，一起有这个天国的钥匙。 对，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 可是是不同的钥匙，不是同样的钥匙，是不同的钥匙。 OK， 对，好，共同，哦，但是他们不能裁决噻，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老或监督决定了什么事情，是知会他们，还是要取得他们的同意？ No， 你不能只是知会。这边特别是讲到，这边特别是讲到 public scandal。这边因为讲到天国的钥匙，我们就是用什么让什么人进来，可是最在乎的就是 excommunication， 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将一个人赶出教会。OK， 这种的事情。长老必须带领，然后教导会众，但是长老的裁决，如果会众不同意的话，你不能把那个人逐出教会，你不能说我们开个会做了就算，我只是告知你们。那这个 consent 会众的同意是用什么方式、什么制度之下呈现出来？我们不知道，我那个要讨论，不然我们可以就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制度，我们不需要从中发明，因为其他人已经有。但是你听懂我意思，原则是，就是他们认为说长老是带头的，在这个很严重的例子上面，然后要帮助会众们一起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保罗是怎么讲，告诉哥林多人是你们要把这些人赶出去。他带头，他做出了裁决，但是你们要同意执行这个事情 ，right？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的预设是，这个是你们要执行的。那你们要执行，就是整个教会的人，是整个教会的事情 ，right？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道，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有听那个什么，听到若不悔改，就被定罪吗？还是就因为刚刚讲， 他已经被定罪了，不悔改的人就是。定义上就是已经被定罪的人，不是吗？ 不是，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定罪？ 定罪基本上谁是被定罪的人？ 不信的人 就是被定罪。我们主自己讲啊，不是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也就是说那个概念就是定罪这个听起来很严重来 condemned， 但是你不信耶稣的人基本你的身份就是被定罪的人，不是吗？或者你就是罪人，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人。你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吗？ 有理解一点的。 OK。其他人呢？有没有？没有问题吗？疑心 OK 吗？ 我必须说，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力提问题。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开始。才开始在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受过一段时间的教导吧，问题才会比较的出来。 Yeah， 我觉得，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不会去教这个东西啦，不会去教一般会众这个东西。 Yes，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就是我发觉，因为我们的经历，以前我也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危险的就是，弟兄姐妹或我们有权利做这个做那个吗？哪有？我们哪有？应该就听长老们，应该就听牧师，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看他们先贤们，他们按照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这些教会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有权利，这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些权柄，其实我们就是什么不顺服 disobedient， 对，不只是无知，更是不顺服。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施行他们的权柄的话，这个 power keys of the kingdom 把人赶出教会，他们就犯罪，他们就不顺服。 OK， 我们如果继续走下去会被解释明白为什么 Goodwin Owen 那些人会成立公理会吗？就是 我听过你不陈述这件事情多次，但是那个细节我自己就去我自己想会想要知道那个过程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很复杂，但是我自己也还在学习，而且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在乎的是个别教会的权利，不是因为他们要享有自由，甚至跟我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好像要脱离某些人的运作或者操作，或者他的就是他很独裁。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他们的政教是没有那样子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独立的话，你就是在国教的制度之下。他们所关心的，不管你的国教制度是如何，你要给一些教会空间，不在这个国教的制度之下，仍然有自由按照他们的良心敬拜的权利。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对当时来说，他们是当时的长老会不是我们现在想象长老会，跟当时的长老会应该是跟，如果他们的宗教革命成功的话，如果在1660年代英国皇室没有复辟的话，长老会就会变成英国的国教。 OK， 那长老会之中也有一些非常极非常独权的独裁的长老会的先贤们，他们会认为说正统的信仰只有长老会，只有在这个环境之下你才可以，其他都是异端，其他都必须 conform。 就是你要知道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所以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所在意的是，那这个权柄到底是在哪里？是不是在一个教会之上的区会，甚至总会，或者甚至一个国教的机制？这个是教会吗？还是应该就是一个 congregation？ 你听懂，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长老会也不是说，好像就是，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说就好像很邪恶或怎么样。其实我个人的认知是，只是在台湾上帝很明显的没有给我们这个处境，但是在美国的话，我连想都不用想，我一定是加入某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教派。 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 universal， 你在每个地方只有改革中长老会才是教会，听懂我意思？所以关就是跟我们有关的 是这个方面，但是历史背景其实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其他人呢？ 想请问一下，所以是不是就是公理会 的他的立场，就是说大部分教会的治理都是由长老来做，就是他们来做决定，然后来判断。但是如果在很严重的事情，比如说，要把一个人逐出教会这件事情上，是长老他们提出来之后，然后教会全体的会众同意之后呢，再做决定，是这样？ 也一定要有 consent。一定要有会众 congregation 或他们用的字眼是 brethren， 弟兄们的同意。没有弟兄们的同意，长老只有长老的裁决，那是不成立的。对。但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长老是在一个教会之中是需要治理教导，你们中间治理你们的人，你们中间引领你们的人，你们中间监督的，做监督的这一类的用词。牧师，牧师，吴牧师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如果另外一个教会不同意我教会所做的理解，你都心里很 好。 他欢迎人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去。 牧师，你的声音我听不太到。你的喇叭不是听不 现在听得到吗？ 勉强可以，请说。 没关系，因为声音不清楚，就以后再说，谢谢。 OK， 好。我们看一下，很快看30.30和30.4。其实3.3和4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比较简单，就是说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我把你的这个关掉。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而且如果是必要的话，就应该我们是看为是上帝赐给他教会的恩典。OK， 主所赐给他教会的恩典，为了要什么？30.3有几个目的，很明显的，挽回犯罪的弟兄，你注意他们用的字眼是 brethren，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个，就像希腊文，如果说有弟兄出现的话，是多数的话，我们应该就把它读成是弟兄姐妹，挽回犯罪在教会中犯罪的会众、信徒，也制止其他人犯同样的罪。这个是，尤其是那个之前那个。西敏的专家来台湾 ，Van Dixon 来台湾教书的时候，教会中最两个常见的罪，奸淫和毁谤、传流言、讲来讲去、八卦，这个罪，这两个罪，如其都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不制止、你不处理、你不把它当作没有什么事的话，这个会引发其他人犯同样的罪。所以你必须要处理，必须要有 church censure， 然后除去这个罪的发酵， right， 以免感染教会。你必须要执行，在基督的教会之中要执行惩戒，因为要维护基督的尊严以及福音的圣洁，福音宣告之圣洁。 OK， 好，这福音的宣告 profession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理解为不只是宣告，而是这个宣告以及符合这个宣告的行为。OK， 然后防止上帝的怒气落在他的教会身上。上帝是否会因为教会犯罪、他的子民犯罪而发怒？当然会。OK， 要惩戒我们。OK， 也就是说。拒绝施行惩戒的教会，我有听过说法，就是有人会说啊，他们会施行惩戒，好像一个教会是施行惩戒是坏事，一二是我们不施行惩戒，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想法。拒绝施行惩戒的教会其实就是不施行恩典，也就是用温水煮熟青蛙的教会，就是这样，很简单。 30.3， 你不施行惩戒好像什么事都好，我们不施行惩戒我们只有恩典，你就是慢慢的将人引入上帝的愤怒，甚至是引入灭亡。 30.4，如何施行惩戒？原则马太福音18章，先劝戒。OK， 这边讲到先劝戒，然后暂时禁止人领圣餐，到最后是驱逐人出教会。这个劝戒，如果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话，是先从有人犯罪、有人得罪你，先私下，渐渐的越来越公开。如果他不悔改。然后到最后就必须要禁止人领圣餐。如果一个人不检视、不省视自己，他是在吃自己的审判、吃自己的罪。Okay， 他是得罪了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了他的好处，为了维持基督的尊严，为了不要让他吃自己的罪、吃自己的审判，禁止他领圣餐。到最后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那种把他交托给撒旦，交托给撒旦不是说把他好像咒诅他，鬼要附身给他，交托给撒旦就是把他驱逐，将上帝的国度驱逐出，交托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度，就是这样子。因此一个教会的惩戒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以劝戒、警告、道德劝说、苦口婆心、给你建议，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另外一个方法，小心这样子，请你特别为这件事祷告，你在这件事上的确犯罪了，请你回头等等等等。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行为已经显示出他已经不再没有检视自己是否在信心内，是吗？你要帮助他，怎么帮助他？请他停止圣餐，也许借此他可以让他醒悟。OK， 最好是他能够恢复停止圣餐。如果执迷不悟、不悔改，到最后就是驱逐他出教会。是按照罪的本身的性质和犯罪本身的犯罪者本身的犯罪程度来施行惩戒。有人可能在某个罪行上犯罪犯得很严重，非常的严重，但是你不见得要把他驱逐出教会。譬如说他没有节制，他就是一直吃东西，就是好了，就在吃东西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完全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点像在谋杀自己。这种事情他的确是犯罪，但是你不会因为这种事犯罪犯得很严重把他逐出教会。但是有一些另外的罪，也许好像是没有什么很轻微，但是因为罪本身的性质是特别严重， right？ 我们知道罪有大小，譬如说奸淫或者直接做假见证，这种你可能你就需要按照这个来评估要怎么处理它。OK， 惩戒执行者，这个是由教会的官员执行， right？ 正式的教会惩戒是由教会的官员执行，也必须由教会的官员执行，而教会的官员也必须执行，如果他不执行他就失职。 OK，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没有吗？重量 OK 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个教会，它不应该是 anarchy， 应该不是个人一人一票 ，OK， 但也不是独裁，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掌有所有的权利，其他人就只有顺服 ，OK。所以公理会的，公理会那时候他们喜欢称自己的，称自己的就是立场为中间立场。中间在什么中间？就是在极端，就是那种独裁、比较独裁式的教会治理。不管你是英国国教，还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某一些长老会的倾向，就是这个天国的钥匙只掌握在少数人之中。或者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时所谓的完全独立派。这个独立派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教会官员，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来做决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经过大家的投票，没有这种权柄的分别或者官员的制度，那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说这个，他们认知的这个天国的钥匙是同时给教会的官员和教会的会众都有，而且是不同性质的钥匙，但都是天国的钥匙，而且个别这钥匙只有在这两种钥匙都存在的状况之下，才有其实质的意义。这个概念 ，OK。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传道，请问一下哈，那因为就是刚听到这样子的状况是以前没有被教导的哈。那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天国的钥匙也是给长老，是给会众，只是他们可能的那个性质是不一样哈。但是这样子是不是也让？一个教会的那个会员呢，他更是知道他在教会当中所扮演的责任角色，因为刚刚说就是一个教会是在施行就是在施行惩戒传讲圣道的架构底下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那他又在领受天国钥匙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加入会员他本身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因为他也在教会当中也被赋予他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权柄。 Yes， yeah， 是的，就是说在这种认知之下，你加入会员，其实我们会员的标准其实就是第一个，你不是异端，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是在一个教会聚会，然后你是在这一个教会聚会，然后你表达你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接受这个教会的治理、牧养等等，就是这样。那你认知这个的话，就表示你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有这个 keys of liberty。这个 liberty 是什么？我们如果是用Cotton 的言语的话，就是当你在这认知之下，你不只是说我是接受这教会的牧养，这个。接受牧养的 liberty 就是教会的天国的钥匙，这其中包含的就是你要能够认同这个牧养，你要认可这个教会的牧者，你懂我意思？甚至之后你要呼召按牧这个教会的牧者，你懂我意思？当这个教会的牧者做出裁决，有所教导的时候，有督责等等的时候，你有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你要是自愿自由的领受他的教导，领受他的牧养，不是强迫的，这个才是你使用天国的权柄，天国的钥匙。就会众来说 ，OK， yeah， 所以你不是只是我来聚会，然后坐在那里，然后其他就跟我没有关系。好吧，今天一小时二十分钟，对不起。OK，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之后还会在，我想西敏告白以后会有一系列的就是比较小的主题性的那个主日学，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有一些主题我们想讨论，就可以在西敏先要告白课程结束之后做。OK， 那我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借着教会承接这个教导这个教义，帮助我们思想你的确对你的教会有其心意，你的确赐予你的教会治理的制度和这个教会的权柄，就是天国的钥匙。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在这上面平常受到的教导太少了，也这也是我们的亏缺，我们自己也少思想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借着今天的讨论，借着西敏信仰告白他们先贤们所归纳出来的这些教导，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也思想这些教导如何施展在我们身上，施展在心服这个教会里面。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保守弟兄姐妹明天聚会，明天主日敬拜，也特别为 Daniel 祷告，保守他的来到心服，也保守他，也祝福他所要带来的讯息，让我们都有耳可以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ay. 谢谢， 谢谢， 拜拜。